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了几个重磅政策，这些政策将从下周一正式施行，将彻底改变未来市管公积金的提取和贷款。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重点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政策当中的一些新变化。从下周一开始，认房又认贷，缴存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异地购房不能随意提取都是关键词。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缴存超过11年才可以贷120万。过去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是120万元，缴存时间的长短并不会影响额度的多少。新政将实行贷款额度与借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年限相挂钩。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为了体现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每缴存一年可贷10万元，最高可以贷120万元。计算缴存年限的时候也会有几种特殊情况，如果借款申请人为已婚的，核算贷款额度不会相加得出，而是以夫妻双方中缴存年限比较长的一方来计算。举个例子，如果是一名22岁的大学本科毕业职工，就职之后就开始缴存公积金，正常情况下可以贷满一住房消费，落实租购并举，先租后买。二套房既认房又认贷，二套最高贷款额度降至60万元。从下周一开始，北京公积金个人贷款还更改了判定二套房的规矩，变成和商贷一样的认房又认贷。房为借款申请人在北京名下的住房，贷指在人行征信系统中全国范围内的个人住房贷款记录，包括商业性的住房贷款记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记录。也就是说，借款申请人如果名下没有住房贷款记录，且在北京没有住房的，按首套房贷政策来办理。凡是不属于首套房的情形，被核定为是二套房的，那么按照二套房的政策来办理。如果被核定为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就不能贷款了。同时，新政下调了二套房贷的最高贷款额度，由80万元下调到了60万元。总的来看，如果认房又认贷之后被判定为二套房，相比于过去，将面临贷款额度下降以及首付比提高的情况。首付比不再统一20%，是首套房还是二套房将直接影响着首付比例。与去年的317新政类似，采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首付款比例将根据房屋性质而不同，购买普通自住房且为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且为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一般来说，普通自住房是指容积率在 1.0 以上，单套建筑面积在140平方米以下，并且参考其实际成交价格来确定。 城六区到六区外买房可上浮额度。为了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有关要求，新政对户籍在城六区的购房家庭，在城六区外购房且为首套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在120万元的基础上，可以上浮10万元至20万元。具体来说，借款申请人户籍都在北京市东城区或者是西城区的，购买城六区，也就是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以外的首套住房，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上浮20万至140万元。如果户籍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的，购买城六区以外的首套住房，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上浮10万元到130万元。贷款年限最长算到65岁，此前公积金个人贷款的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计算到借款申请人70周岁调整，而现在呢，原则上是不超过65周岁。如果借款申请人已经结婚了，贷款期限按照夫妻双方中年龄比较大的那一方来计算。举例来说，如果申请人年满55岁，过去的贷款最长年限是15年，而现在就要降低到10年。月还款额不超过月收入的60%。在保证借款申请人基本生活费用的前提下，根据借款申请人所申请的金额、期限以及利率，按照等额本息还款法计算的月均还款额不超过借款人月收入的60%。实际上呢，不超过月收入60%的月还款额，更重要的是要影响到贷款的额度上。如果使用公积金120万元，25年，按照3.25%的基准利率来计算的话，等额本息月供是5848元。那么按照新政倒推，在算入基本生活费用的基础上，月收入至少要达到11230元。异地购房提取不再随便支取。目前异地购房支取公积金只能买户籍所在地或者是户籍所在的省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不少申请人伪造产权证、户口本、身份证、购房合同，甚至是政府网站。虽然目前已经实现了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但也发现一大批伪造材料骗取公积金的情况。为此，新政已将规范购房提取业务，不再是购买任何城市的住房都能在北京提取公积金。根据了解，除了购买位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住房，提取公积金仅限于购买本人及配偶身份证、户口簿记载的县市或户籍所在地的省会城市内的住房。举例来说，如果购房人的户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只有在购买北京住房、张家口住房、石家庄住房才能提取公积金。如果该人购买北三县等廊坊的住房，就没有办法提取公积金。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在北京市行政区域以外有购房提取记录的，就不能再办理异地购房提取。进城务工人员可销户提取，但有年龄要求。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如户籍是本地的，按照本地户籍人员的提取规定办理；如户籍是外地的，因工作变动前往外省市，已在当地建立住房公积金的，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没有在当地建立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可以办理销户提取。原则上取消大病提取。为了遏制以大病等方式造假骗提，北京市原则上取消关于职工家庭突发事件提取住房公积金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的重大疾病提取。与此同时，缴存人申请办理约定提取的，首次提取完成之后，约定提取时间间隔调整为3个月、半年或1年。违规提取5年内禁提禁贷。根据新政，未来北京市对于违规提取公积金将加大惩罚力度。对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管理中心立即冻结其住房公积金账户，责令其全额退还违规提取的金额，将个人信息记入不良信息库。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5年内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不予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

卖药材 是吧，就这个确实是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了、嗯、现在好像还不至于是不是 嗯， 嗯，因为你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像华清所说的，这药材你能不能种得出来还不一定呢，你就把工作给辞了、 嗯、 回去就啊跟同学一起干，这个有点不太理性是吧、 嗯、 再说了你辞了职也没必要卖房， 对啊，没必要卖，就你没必要弄那么大一片地去种个药材啊，你弄小一片地对吧，试验田、嗯、对吧，种一点然后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销量、嗯、种的怎么样，那好多那创业的一开始不都也要真的做一个自己的产品都是先试做一下、 嗯、 看看怎么样、 嗯、 如果试做的好然后再铺规模再加量再找融资找投资、 嗯、 对， 是是是、嗯，前两天我看一本书叫《谷歌是怎么工作的》，这本书很经典啊，就谈到就是说他们谷歌有很多的新的业务哈、啊 嗯， 都是用这些工程师20%的时间开发出来的， 嗯， 就是在他们工作之余， 嗯、 自己哎觉得这块可以探索一下， 嗯， 哎没想到玩大了，成了他们的很多的核心的或者说主要的业务了， 嗯， 我觉得作为想创业的朋友来说哈、啊，前期你也可以这么来做。是不是啊、 嗯、 不要咔、啊、这块不要了那块抛家舍业了全投入进来，因为这东西雏形的没有一个你就这么进去，那最后岂不是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嗯，他说最近想这些事情觉都没有睡好， 嗯， 哎这种心理是不是好多人都有，就一想到什么事就激动的不得了了，恨不得，他说最近想这些事情觉都没有睡好， 嗯， 哎这种心理是不是好多人都有，就一想到什么事就激动的不得了了，恨不得明天就开干。 不，因为他对那个理想想的太好了，我觉得还是、嗯、就是他觉得，哟，那个以后就发多少财，融多少钱，然后就上市， 嗯、 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自己就会、 嗯、 这个咸鱼翻身。嗯，竟然没这消息呢。 嗯， 对吧？就我就全当没这消息，对吧？从来没出现过，对吧？也没这么一朋友，也没这么一种药材了，该干嘛干嘛，对吧？ 只因为一个念头，心动了。 嗯 啊、 嗯， 这个最要命的就是心动， 对，这是个诱惑，对吧？没 诱惑了啊、 嗯嗯。 好，那就算他不回去，是吧？他也不投资，他还安心的在这儿工作。可是他有一句话，他也说了，他说我不太喜欢现在的地方。 嗯， 他没说他是在哪儿啊？ 嗯 嗯，不刻意指某个城市，反正他不喜欢他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另外呢，回家的愿望越来越强了，是不是年龄大了的原因？ 嗯， 想要和父母在一起，那这个局怎么破呀？ 那就先回家探索，也不一定光干这工作呀，对吧？他不是有公务员，还有其他的什么工作吗？然后还有把父母接到这边来，行不行？ 这个就是和创业是两回事儿了， 嗯， 就是你要 就创业这件事儿是一个意外事件，就是我们假如没这个意外事件， 嗯， 然后他说，哎呀，我现在工作做的不顺，或者我不想就有点厌倦了，然后我想回家了，那我们就看回家还有什么样的选择， 嗯， 一二三四五，对吧？然后哪些选择靠谱，哪些选择不靠谱，然后呢，这个留在这儿有什么样的选择，对吧？他要的是跟父母在一起。 嗯， 对吧？不一定是回家嘛，他回家， 嗯， 是吧？回家的目的是什么呀？对吧？那有没有把父母接过来的可能？一二三四五，对吧？不同的选择。 嗯 嗯， 那这个时候也不能够求两全，就不能说你现在的这个城市工作稳定，收入还可以，又买了房了。 嗯， 哎呀，你觉得父母怎么没有在我身边？回到家之后呢，父母在身边。哎呀，怎么这个工作怎么这么不好啊？这一块怎么这么玩不开呀？ 嗯 啊，北上广容不下我的一张床，是吧？ 嗯， 到了老家，我的灵魂无处安放， 嗯嗯， 就不能这样，你得把这个好坏都想好了， 嗯， 然后选择一个你能接受的最优的一个结果，是吧？ 嗯， 没有完美的， 嗯 嗯，好啊，这位朋友其实，嗯，他的情况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好多朋友还羡慕来不及呢，是吧？ 嗯， 但是他呢，正是有了一颗不安分的心，所以呢，想重新挑战一把啊，祝你好运。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